锵锵三人行，这个舒婉要多看家辉啊，因为这是开到你的正面。但家辉我就不用劝了，你自然就多看舒婉。 我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半相。 哎，现在你已经是家辉的偶像了。 是， 家辉命名你为 Coco 是吗？ 啊、对, 对，我的太害羞内向了，那我们都故意把话讲反，明明是内向害羞，我们又会讲害向内羞。 害羞， 就知道我现在已经语无伦次了啊。 没关系， 不管你怎么样，我还是会。 我跟你讲，主持人有的时候是会语无伦次的。你像那个，就是有一回主持一个活动嘛，有一个主持人在这儿，很庄严的讲啊，说这个。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然后低头一看卡片，请听《长江之歌》。 可以理解。 这是瞎说啊！哎，今天我要讲一个事儿。舒婉，咱们就说这个。其实我是很厌烦这个偶像粉丝这个调调的。 嗯。 但是呢，我也有偶像。不过呢，我的这个偶像啊，都是死人， 嗯， 没有活着的。比如说约翰列侬。 嗯， 这是吧？再比如说，就是今天我要大讲特讲的雷小龙，李小龙，你可能想不到我这么囊踹的人，对吧？可能正是因为我这样囊踹啊，我把李小龙很小的时候他就一直是我的偶像。这就是11月27号， 对， 李小龙要活到今天就70岁，大寿了， 对， 明淡。 对，所以这个不奇怪。我文涛，我可以讲话的时候不看你吗？ 我帮你挡着通道啊， 接住哈。 对，因为在我记得在80年代的香港，曾经对香港的中学生做过调查哈，几对男生做调查，结果有95%的男生都说喜欢李小龙，把李小龙视为偶像，剩下那5% 的男生啊的偶像是丁佩。 哈，对，红颜知己 啊，对，所以蛮好玩的，我印象很深刻，包括我在内， 没错， 李小龙是我偶像嘛。 李小龙死的时候你活着呢？ 李小龙， 你在香港，你几岁？ 我印象很深刻，李小龙应该是1973年去世的嘛，哈，我那时候10岁，哈，10岁，我记得那个晚上，因为我父亲在报社工作，哈，在报社工作，那很多的材料，哈。拿在手上，我还记得我睡觉，他半夜下班从报社回来下班，就把我叫醒，我眼睛一张开，看见我父亲在哭了，吓我一跳，他说死了死了，我还以为说我爷爷死了，后来想不对啊，我爷爷早就死了，他想原来他说李小龙死了，然后呢他还说听说死在丁佩的家里。 你爸还挺八卦、 他就蛮有故事可以说的、可是我爸好长一阵子不相信李小龙已经死了、 所以我就没想到咱们这个 Coco 咱们舒婉都跟李小龙有关系， 有关系，有什么 有什么关系， 透过电视看他遗作的这种崇拜的关系、 女孩你也会？ 会啊，其实我觉得刚才马博士说香港的那个调查，其实我觉得差不多时间、可能在台湾这边调查很多，我们那时候问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而且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是他已经走了，走了几年了啊、那但是呢，我只知道我印象中就是我爸爸每次经过电视机前，就是我说是播他的那个作品，都唉，都会这样唉，这样叹了一声。而且他小时候我们谈，后来谈起来了之后，他还会学。就那时候的人，只要听到李小龙哦，我记得我在学校，我们男生讲到李小龙，都会学他那个招牌动作，你知道吗？妈妈鼻子，然后还要摆那个 pose 啊，到哦那种，你还记不记得？我都会学。 但是女孩会觉得他是情人型的吗？ 情人型我倒不觉得。不过那时候我就是很喜欢看他的武打动作，女生也讨论他，不止男生，女生也讨论他。 你知道理由是说 他是有点花木兰的这个风格。 不，很多女生都喜欢，因为李小龙啊有6块腹肌， 没错 啊，每个女生我连我妈就看着她都流口水， 是看她肌肉吗？ 对，我记得有一次看着我妈流口水的， 没错。你知道就是李小龙啊，我就说我粉丝到一个什么程度、前几天现在都各世界各地全世界纪念李小龙嘛、Discovery 播这个李小龙的纪录片， 对， 我连续看了2遍，我能迷到这么一个程度。后来我就想，为什么我这个觉得李小龙是我的偶像？其他人可以有很多的理由，但是对我来说啊，这就反映你的人生哲学，你知道吗？对我来说只有一个理由，就是真功夫，就跟他那个肌肉似的，没有一丝多余的脂肪，这个铁一样。我跟你讲，咱们长大了，见了太多的明星了， 对吗？所谓的明星在你心目中是这样是那样，实际上都只是因为你不了解嘛，了解了之后你发现都跟我们差不多一样，对吧？都是普通人。但是李小龙为什么，你看像咱们这种文弱的人啊，你好比哎，比如说我喜欢跟赵文卓交朋友，因为我一看他们，我觉得他们身上有我没有的东西，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您说家辉文章写的多好，这个可以有不服的，对吗？但是一个人的这个身体体能能练到这个， 对， 李小龙就是个超人呐、啊。 他是他除了练体能，另外他表现出来他不怕挑战。因为很多学功夫的，或者说以功夫出名的明星哈，他从来不接受挑战的。你要跟他比武了，他说我不要，对不起，我武德很高，我不要打。可是李小龙从来，你说他嚣张也好，你说他什么都好，他不怕，他敢公开说你们谁要打，什么时候来找我，我随时奉陪。另外他在香港的电视节目哈、 哎， 真的公开跟人家打了一架哈。 那对你那个时候你看过香港电视，他跟人打、 啊、他看了，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坦白讲，我的偶像之中从来没有男人的，李小龙是唯一一个。我从小怪怪的嘛，我连看《西游记》哈，每个同学去那个，你是喜 欢白骨精 啊？对，我是蜘蛛精啊。 我以为是牛魔王。 我是铁扇公主。 同学都崇拜孙悟空什么，我都是喜欢白骨精的，想象自己是白骨精哈、那李小龙那种给我的感觉是觉得我的确需要当一个真的男人。这样影响非常深。 你看当年李小龙本来是出生在美国嘛， 对， 但是在香港，真叫他就是这中国这个成语全在他身上了，猛龙过江，真就不是猛龙不过江。你说到美国，以华人之身呢、啊，在美国打出一片天地啊，你到香港开始，我觉得就有种猛龙过江、扬马立威的那个范儿。就他说的香港当年的电视节目还是黑白的，你看，我们找到了一段，我们这个今天可以放一下，咱们这导演。你说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多么缺乏的一种东西， 他就是对 这个是 主要是真的，对， 没错， 就是你那句真，因为以前呢，就是包括连老师有时候大家同学们不是，我们以前就上课很严肃嘛，但是呢，在有时候他就是播放到李小龙片子的时候，大家同学忍不住会讲几句，老师有时候制止大家还拿粉笔啊，陈帅不要再讲话，拿粉笔丢你，然后但是一听，然后你们在聊什么，李小龙啊，老师自己也忍不住讲了几句，主要就是因为他真的很真，他打的都是很真。那可是那个时候我记得在台湾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有很多那种演讲比赛跟文章比赛哦，他的那个戏里面，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句话，就是我们那时候贯穿整个那个台湾社会氛围，就是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那句话就是我们还做过演讲比赛，还做过文章嘛，因为那个时候总觉得，因为台湾有一阵子是吹西风，哇，我们看到那个外国人来就是高头大马的，可是那个时候普遍就是东方人亚洲人的印象，亚洲人印象就是矮矮小小的，所以他那个精武门的那个印象哦，在台湾我觉得像现在哦，像我们这一辈甚至下一辈的很多。 而且就说这个李小龙啊，你就说他这个什么东亚病夫，他身材很瘦小啊， 对啊， 身材很瘦小。他们就说那天我看那个电影，说这个人呢、啊，为什么是巨星啊？他对太多的领域，甚至包括健身领域，那些健美冠军，外国的都说李小龙是我偶像。为什么？说李小龙那个年代啊，这个练健美的呀、啊，都是讲肌肉的。他说看见李小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欣赏肌肉还要有线条。就刚才家辉讲的，李小龙的这个，你看。穿上衣服你觉得是个瘦子，脱了衣服说李小龙有那种叫圣诞树的背肌，一下子就一个圣诞树。然后你知道他为什么，我讲他是这个真金都没这么真，而且他这个一秒钟出拳9次，你知道在运动会上，他我看了很多片段表演嘛，李小龙上来啪一下，哎，这个人呢、啊，挡啊， 不要挡我的口口啊！ 而且我也会 打我， 没错，就说这个反应，就是他站在离你五六米还是五六步之外，摸你的脸，你连续3次，你的反应永远慢于他，你最后都无奈。 没有，他说他有拳风的，他拳没到那个气已经过来了。 没错，你说就说，所以我说他练这种真。到最后练到什么，你看我那天看那个纪录片啊，我就发现呢，他没准死就死在这儿，就这个人呢、啊、是这样的一个真金都没这么真，他内心呢、啊、得是多强。 他强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说袁华，香港有个演员叫袁华，当年可能也是舞狮、接受那个访问就讲说，这个人呢、我们觉得是神经病了、说当年跟他到家里去，说李小龙喝生牛肉啊、他为了强壮他的体能啊、他眼看着他把生牛肉七个鸡蛋还是什么牛奶放在那个脚那个打碎机里，当着我们面喝下去，然后这袁华就说呀、他还要跟电力拼。你知道，我觉得后来这个外国人的纪录片呢曲解了袁华的意思、这个外国人的纪录片是就讲说到今天健美界健身界的人才知道、用这个电击的方法、修复肌肉或者塑造肌肉，说李小龙当年好像就懂得这么一种美容方法，不是袁华的那个意思是当时把他们这些舞狮看呆了，说这个人神经病，他要跟电力抗衡，就是他实际上他要挑战这个电力，说你看我能不能跟这个电力能不能跟两个对、比武功的比内功一样， 对， 你想这个人他的他 意志力， 这是 挑战到什么 程度？这是李小龙对于自己的要求，整个哲学。他最近出了一个书哈，不是他出了，有人出李小龙把他以前的文章找出来，里面还有他写的信都写出来哈，里面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讲哲学，生命的哲学。李小龙就说我们要挑战不可能。包括自己灵魂的，包括自己身体的哈，所以他有一套的哲学，这个也是李小龙那么迷人的地方。 没错， 因为他学的就是哲学跟心理领域。 对，所以讲李小龙的哲学，咱们先去广告哲学，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天我看他们讲甄子丹，就甄子丹都讲，就是说李小龙是第一个就公开提出来，就是说我认为武打片就是要真实。其实呢，香港用这个什么威亚呀，飞来飞去，这个李小龙的年代就有了， 对， 说用了几十年了。但是你看李小龙的功夫片为什么那个时候打遍全世界，他是真功夫啊，他不用这些东西啊，这就是真的。而且咱就说，就讲到他的这种哲学，他不是有本书吗？ 对， 哎呀，我还保留这本书， 是 啊，我觉得真是对于各行各业李小龙语录啊，真的他的哲学我认为有中国禅宗的性质。就是这种，你看禅宗就是讲啊，你看他的截拳道啊，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把摒除所有不需要的东西，只拿来你需要的东西，两点之间距离最短，不用玩花活，不用讲规范，要打他，如果是脚离你的裤裆最近，那起脚就踢你的裤裆，就是这种这种哲。而且你看他这个，我看他接受访问，一个外国人当年访问他，我就发现李小龙啊有一种媚，讲起英语来啊有一种这个媚眼如丝，就是说啊水啊，水既能够流动，水也能够重击，向水学习吧朋友。哎，我觉得他这哲学跟我们这个锵锵三人行一样的，一样。李小龙就讲究即兴，他们就讲李小龙的这种截拳道啊，又好比爵士乐，又好比爵士乐，就是说就是即兴的。所以他认为你那些太讲规程套路的，或者说是程序太严格的这种比赛啊，这种竞技比赛，他都觉得实战不是这样的，街头打架不是这样的。 对，他完全破坏了所有我们心中想着的规矩哈。说起来 Coco 有没有觉得文涛哈、把眼睛摘掉也有点像李小龙？ 我觉得你们两人侧面都有一点，都可以， 都是勉强 的，都是他的精神上升。 对，我觉得李小龙的那种迷人的地方啊，除了他用真功夫以外，就跟文涛所说的，他把所有的规矩剔开嘛哈。像他拍的电影有没有记得吗？其中好几个镜头都是他跟洋人打架的时候突然犯规，突然违规去咬那个洋人、去抓洋人的头发， 那就是他的哲学。 对， 他就表现给你看，我什么都不怕哈。所以当时在70年代啊，大家就是感觉不晓得怎么样来定位这一位武林高手啊。他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电视片段啊，是他打破那个木板嘛，其实后面还有，当时有个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啊，在访问里面得罪他，结果李小龙做什么，在电视镜头面前去打那个主持人，从来没有的， 等于、啊、等于我现在站起来打你，你 看他完全都几百磅， 对对对，打下去。但后来那个人马上道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是我说的，曾经有黑社会去挑战李小龙，所以要跟他打架，他真的打了，他去山顶。结果人家衣服还没脱，他一下过去，那个人就 不跟你来前面的什么的。 对，所以他种种这种做法，让人家无法来定位他。当然，到最后他这样很神秘的死去，让人家把他看成一个传奇了嘛。 对，就是他呀，其实不是，我会看明白，他跟成龙什么甄子丹他们不一样。嗯，他不是武打明星。他是武术家上电视，不是武术家。 哎，对，我觉得 上电影， 他真的对我们来讲就不是一个明星，因为他在电影中所呈现的那个样子，其实跟他本来实质真实的生活是扣连的。嗯、而且我们后来就觉得说，为什么李小龙只有一个？为什么后面就没有了？ 没错， 因为包括他自己体悟打破框架的那些，也很难让人家去追寻他。我在想，如果他真的有什么真传的徒弟的话，要能够真的揣摩他，真的也很难。 那天我听那成龙在那个纪录片里讲，嗯、就是说、李小龙只有一个。嗯，他就说还有一种很好玩的现象、李小龙真叫天妒英才，嗯、对吗？嗯，这个电影才拍了三部半，嗯，他死了，他这个电影引起了人们极大的饥渴，全世界的人都偶像要看，于是乎那个时候香港就是制假贩假呀，出来就说是大概有100多部李小龙的电影，为了满足市场需要，结果呢，这个字幕打的主演都是李小龙，实际上呢都不是李小龙，都假的，在全世界各地的就卖。后来成龙说，那个时候全世界有几十个李小龙，他说为什么最后我打出来了，他说我深深认识到他们都学李小龙什么的、那样，他说李小龙只有一个，李小龙是超人，他说我最后就我不走他这儿，我当俗人，他说我打一拳会疼的，你看从成龙拍出很幽默的一种东西，哎，打出了他自己的一个风格， 对，他完全走了另外一条路。而且李小龙有趣的地方在于说，他对于不同的观众群体有不同的吸引的地方，像你说他在美国打出头哈，这是对的、美国人都知道嘛，李小龙嘛，可是美国他对美国里面的黑人的吸引力是最大的，他的李小龙的电影啊，在黑人区的电影院是最受追捧的，为什么吗？因为很多访问那个黑人观众，他们最喜欢看李小龙在打架以前啊跳来跳去，这完全就跟黑人的跳舞文化是一样的，很有音乐感。 他们的 hip hop 也很即兴， 完全有音乐感。 那些蝴蝶舞， 对，那些黑人就说，当我看李小龙打架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是我的 brother。他是我的兄弟啊，他像我们黑人一样，用我们黑人的音乐感来打架，那种认同感就大了哈、所以他对我们华人来说，东亚病夫把这个打掉哈、打外国人，打日本鬼子哈、都给我们不同的认同的空间。当然在最后死了，马上据说哈、很多的很多说法、 对，佳辉这个是专门研究的， 我明明 说 报纸有说 红颜知己的 啊，那是确定的 家里， 那是确定。那怎么样死？当然有很多不同的传说跟版本哈、他就死在那个丁佩小姐的家里嘛。后来丁佩前几年也写了一本书，也承认这个事情哈，说他当时头疼吃了药，后来就去世了哈，就送医院去。 但是你私下说的不是这样， 是私下说的。我说报纸有说有不同的版本，因为当一男一女关在一个房间里面，男的死掉了，太多的版本可以说。有一个版本就说是马上疯嘛，就说体能啊，体能所谓马上疯。就是那个的，经过那个男女的事情之后 啊，对，之后 他之后体能负荷不了，吃药是有这个说法。 这就更是我偶像了。啊、你说什么死法最好？ 这个倒是可倒是可以学学得到。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难怪。 来书馆，咱们看看我的偶像，70岁的偶像啊，这个李小龙的一些图片。叶问， 哇， 这是当年他是叶问的弟子嘛？来，再看，这是跟红颜知己谁呀、啊？佳慧， 这苗可秀， 苗可秀， 苗可秀，还真是漂亮啊！再看这个呢，就是跟丁佩啊在一起，怎么胳膊像是给丁佩打青了啊？然后再看，下面。啊，这个是这个启夫人和他的这个孩子， 对，琳达， 哎，还有他儿子嘛，对吧？ 这个是李小龙当年跟他弟弟，李小龙还是恰恰舞的专家，所以你看他的舞步和武术的那个舞步他有关系，恰恰舞当年得冠军，这是你像在美国啊，这为华人之光啊，美国为了纪念他死了出的一美元的这个钱，这不是假的， 这真的可以用， 这真的呀， 值钱吗？ 这纪念呢，主要是纪念作用。可是我们刚才看到丁佩哈也说到那个传说的绯闻哈，很有趣。最近几年在香港就有人鼓吹香港政府把李小龙故居啊，以前住过的地方改装，把它恢复成故居，开放给大家来参观嘛。可是比较困难，因为李小龙以前的住过的地方现在变成一家时钟酒店啊，在九龙塘啊， 专门叫人马上封的酒店， 对对对，这个也蛮凑巧的、啊、那这个比较困难哈、啊、所以我跟一些朋友呢就写文章鼓吹改一个方法，因为你把那个时钟酒店的房间恢复成李小龙的故居、有点困难嘛，有点假嘛、可是我们可以动另外的念头，别忘记丁佩故居还在啊，不能说故居，丁佩还在哈、啊、丁佩以前的李小龙去世的地方那个还在，我们应该把丁佩哈、啊、这是李小龙去世的地，死在他家那个地方，把他弄回原状。 那人家李小龙遗孀能同意吗？ 不用他同意啊，不用他同意。 我们在美国呢是吗？ 我们可以啊去参观那个地，进来之后躺在床上做完应该做的事情，去洗澡，然后哎，当年就是用这个杯来吃药的，吃完药就躺在床上就死掉。 舒婉，你说作为女子就会喜欢李小龙这种类型的男朋友，其实也很危险。 对我的话呢，我觉得他对我就是有一个叫做那个叫什么，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的距离。 你还想玩他？天哪！ 我们就是迷恋他，我就是其实我最喜欢他就是他的眼神，你知道吗？他给人一种无穷尽力量的感觉嘛。 力量感， 对，力量感，我觉得力量感，我是相信也是很多男生也是追随的，然后也说不清，说不个清楚。 你在我们的眼里只能看到。